一直觉得《红楼梦》这本书，对个人来讲，大概每一次读它会发现一些很不同的东西。那么对于一个时代来讲，也很可能在不同的时代会发现《红楼梦》的不同的意义。那么所以一个好的文学作品，或者其实一个好的绘画，其实都是一样，就是它可以在不同的人性的空间里面适应不同的环境，然后一直被开发出新的领悟跟新的启发出来。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我想我们也可以大概谈一下文学真正的这个意义跟本质啊，就是我们一般讲起来，我们如果在创作一个艺术，我们自己的主观很强，那我们觉得这张画希望能够影响人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或者说我们写一个小说，这个小说希望能够对人性发生一个变化。所以当我们一旦预设了这个立场，其实我们在搜集资料，在观察人性的过程当中，都会特别选择我要的东西，然后我不需要东西我就故意排除。所以你会发现，只要你有预设立场，你对人性的观察一定是比较窄的啊，比较窄的。所以通常我们说一个好的文学作品，像曹雪芹在选择《红楼梦》，他的不预设立场的这样的一个个性，使得这本文学变成了伟大的作品。就是他没有特别说什么叫好或者什么不好。那如果可能一个作者先考虑到说他希望这些小孩子在学校读书都是循规蹈矩，那么都是学圣贤的行为，所以很可能写这个小说的人自动就会把这一段过滤掉，因为觉得这一段是不好的。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其实离我们不远的时代，台湾就有很明显的电检这种制度，就是说有一批人帮你选择你应该看什么不应该看什么，那这些不好的人就被检掉了。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看了很多电影，都糊里糊涂怎么忽然就跳到这里，然后这一段就不见了，然后一个人发生了什么刑事案件，最后结尾突然就打出一行字说他终于难逃法网，然后法网恢恢他就被抓了。我到国外再去看同一部电影的时候，发现没有那一段，或者说有很多东西其实它的角度解释是不同的。那也可以了解到说文化上面很有趣，就是说有时候所谓早上我们也提到父权或者君权或者师权，其实所有这种权威的东西都是表示说因为我爱你，所以你不要知道太多，那我就把你照顾得很好就好了。可是你忽略一下，所有的爱都可以变成权威的借口。那可是事实上什么叫做爱？给予对方最大的自己思考自己选择的可能，它才叫做爱。所以我想这个部分使得《红楼梦》这本书能够在现代的意义里发生这么大的作用，是你会发现他的爱其实是一个真正宽广的一个爱。那也许他觉得人性这么复杂，人性有时候会堕落，人性有时候会有各种自己控制不住的欲望，他对这样的人性他都不觉得是坏，而他觉得这些人性跟所谓向上的求好的人性是在互动，所以他全部加以描绘。那么这个全部加以描绘的东西共同的并列在这本书里面，那么使得一个读者在看《红楼梦》的时候能够有所自己的选择。所以我觉得《红楼梦》会变成你愿意一看再看三看四看一直看下去的一本书，因为它会跟你的人生一起在成长，一起启发。因为作者从来没有很权威的告诉你你应该如何生活，所以如果是比较偷懒或者比较简单的读者，很可能他不会选《红楼梦》，因为他觉得选一本书，这本书读完以后你觉得你变好了。你注意一下，这样的书绝对不是文学作品，文学作品不可能这样子的。就是那种所谓格言式的或者是道德教训方面的书，那你去看菜根谭，菜根谭也许会对你有帮助，可是我想基本上它对于人性思考的过程的复杂度，它没有办法像一个文学作品这么深刻啊。就是文学作品刚才我提到说，你可以选择做第一种读者，也可以选择做第二种读者。如果第一种读者你认为是读了一本书以后你就立刻变好了，那你就做第一种读者，我想那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读者。那么第二种读者是说，你相信人类的求知，人类在人性上的摸索跟思考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啊，非常复杂的过程。不只是我们教别人，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的成长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你常常会发现，比如我们刚才看到这样的一个课堂，然后你觉得如果你是一个老师你要怎么办？ 也许有一天你请了假，然后你忽然病又好了，你又跑回去了，然后你看到你的班级打成一团，就像刚才那样子。我想你用什么方式去跟这样的一个孩子相处？你也许觉得大骂他们一顿，说你们不守规矩之类，可是也许刚好是一个机会去了解，原来我不在的时候学生是这个样子，我怎么去了解他们的生活里面的一些状态。我相信这里面是有一种互动的，有一种互动的关系。所以整个的一个社会开始从比较威权的个性慢慢转换到不同的亲子关系，不同的老师跟学生的关系，不同的上层跟下层的关系，其实我相信都有一个真正我们今天常常滥用的一个字，就是民主。可是我觉得真正的民主的意思是对话，是充分的对话，而且不是假的对话，是真正在所有的环节里面开始有了很多对话。所以在上一回当中，第九回，我觉得我最同情的一个人物，我一直强调是贾政，是因为他完全失去了跟下一代沟通对话的可能。他跟他自己的孩子宝玉没有办法沟通，他跟他的佣人李贵也没有办法沟通，他只要一骂李贵就跪下来磕头了。那么这个威权其实是非常悲剧的一个威权，你也知道它的结局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也许在这样的状况里，我相信我读《红楼梦》的时候常常提醒自己，是说《红楼梦》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我身体里的一部分，我的身上有贾政的部分啊，一定有贾政的部分，我的身上也有贾瑞的部分。那么其实我不觉得这些人物是我在外面观察他们，或者赞美他们，或批判他们。好的文学会让你觉得每一个人物都是你自己，那么你自己会斟酌我应该怎么去调整我在个性里的这些部分。我当然回想得起来，我在教书的过程一定有几天很奇怪，我就像贾政一样跟学生讲话，自己也很不爽，反正过去骂一骂他们就很开心的。那有时候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高兴的去骂他们，可是这种东西有时候很奇怪，你没有一个反省跟提醒的时候，它就越来越严重，最后就变成你的个性，而且你也觉得改不了。可是有时候你忽然读了一个好的小说，你恍然大悟说，哎呀，我怎么变成贾政了，然后那天你就会好一点，你再去上课的时候你真的就会好一点。其实我觉得好的文学是反省跟提醒，所以我不觉得看文学作品的时候一定说我自己要认同说是那个最美的那个角色。有时候其实我觉得去试试看，发现一下自己是不是也有一点贾政，也有一点点薛蟠，我觉得是一个快乐的事。你就会发现你也是人性，而人性本来就有这些弱点。好，所以这个小说的精彩是真的让我们看到人性这么宽广的这些部分，然后他用了这么精彩的方法描写了一个青少年打架的那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你会觉得好像他也让你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在学校里面应该好好读书，就打了一场架。可是如果这个书真的是曹雪芹自己一生重要的回忆，我相信这个学校里打架这件事是他一生里面蛮重要的一个思考的一个部分啊，就是的确你会觉得好像那一天学堂里发生的事情，竟然在他晚年要写自己一生的故事的时候，他会选择作为他一生的故事的一个部分来讨论。好，所以我想也许大家会在这里看到这种复杂的这种人性的关系，所以我也特别希望跟大家一起思考，就是怎么样把自己慢慢的放进《红楼梦》当中。我们可能是相怜遇爱，可能在长大的过程里受宠爱，然后扮演了那样的角色。我们可能是秦钟，有一个人特别疼你，然后你也会在他面前撒娇。我们也可能会是金融，觉得曾经被疼爱过，可是现在不被疼爱了，所以心里面老是不爽，老是要去找一点别人的毛病把人家顶出来。其实有很多人性，可是这些人性都没有好坏的问题啊。我真的觉得读到这里，你大概觉得金融是一个坏蛋吧啊，因为我们很容易在读小说看电影分坏人跟好人。可是我越来越觉得我读《红楼梦》的时候真的不敢说谁是好人谁坏人，那么金融就是金融。一个寡妇的孩子，然后寄养在贾家，其实是一个没有靠山也没有什么势力的一个家族。然后他在学校里读书，薛蟠曾经疼爱过他， 然后你看到很有趣，就是这里面他回家很生气，他不是给宝玉磕头吗？当然很不爽，这个年龄被强迫跪下来磕头道歉，他本来要去整别人，就整到自己了，当然很气，回家就跟妈妈讲，也想要去报复。可是你看到，等一下你可以看到妈妈讲的一段话，其实很心酸。这个妈妈说，我根本没有能力养你，现在幸好有你这个姑妈，就是嫁给贾黄的这个金氏她的这个姑妈帮助，所以她才可以复学在贾家，因为她不是贾家的子孙，就像秦钟一样，是因为宝玉疼她，所以她可以复学在这个学校，所以省了好多的学费吃穿全部都省了。而且他妈妈讲出一件最有趣的事情，说你看前一阵子薛蟠对我们家很好，薛大爷对我们很好，他说不帮不帮也帮了一年，帮了我们七八十两银子。好，这句话的透露很有趣，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刘姥姥千里迢迢跑来借钱，借的是二十两，对不对？可是你看到薛蟠喜欢金融，最后他们家里就拿了七八十两银子。你可以看到这种大户人家的公子可以玩的时候是这样玩的。那我们知道金融不过是薛蟠某一段时间玩伴之一，那他还要去宠香莲，还要宠玉爱，那这个薛蟠的出手是蛮惊人的。所以这里面当然看到一个贫富悬殊当中很多人性的空间，你反而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你也感觉到金融也有金融他自己家族里面的这个委屈。所以作者一定是一个我觉得像佛的眼睛一样在看世界，所以他没有好恶啊。就是如果真的有一个佛的眼睛，他不是人的眼睛在看世界，所以他没有觉得哪一个人好或不好的问题，而是都有一种同情跟悲悯啊。所以你到第十回一开始你就看到金融回家告状，可是妈妈讲出来的那个话，你就感觉到金融这个男孩子背后的委屈啊，他的委屈，特别是他曾经被宠爱过，现在又不被宠爱了，那个薛蟠又不给他钱了，又不疼他了，所以那种心里的那种不平啊，可是都让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看到许许多多人性的小小的这个空间啊。所以在第十回开始的这个部分，我特别希望大家注意一个可能非常不重要的角色，就是这个金寡妇，这个金融的妈妈啊。在这个小说里充满这种不重要的，可能只有出场一次以后就不出来的这种角色，可是这些角色可能都在我们的身边，会让你觉得你常常不注意他们。有时候是小时候我的一个邻居，有的时候是班上的哪一个同学，有一天妈妈忽然到学校来，我觉得我因为这些人物开始想到我自己一生当中碰到的后来再也不会遇到的一些小人物。可这小人物作者写得极好啊，因为这些小人物里面那种努力活下来的生命力量非常的动人。就是他会跟儿子一直讲说，你不要再闹了，你不要再闹了，你知道你回到家里我怎么养你，你现在至少在那边读书，然后还有钱拿，而且好不好的有一个人疼你，每天还给我们家里送点菜啊肉的。那这个母亲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说活下去真不容易，因为她没有丈夫了，所以她跟这个孩子讲的话是一个很委屈的一种话。那我们会觉得刚才那种小孩子闹来闹去的东西，可是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家庭，一个寡妇啊，这个金寡妇的她的一个委屈跟心酸。可作者其实是用心的，因为作者如果只关心这些学堂里面打架的所谓的孽子的话，他写的小说不会这么丰富。就是他，你看他跳过来他就写这个金融的妈妈了啊，他写了金融的妈妈。所以我不晓得说如果从比较宽广的教育的观念来看，也许有人会觉得啊，第九回这样的一回会不会让很多青少年觉得他们有一些不好的榜样，在学校里面讲脏话啊、打架。可是不要忘记，《红楼梦》绝对不只是着重在那个部分啊，他一转过来他就会写这些人背后的东西。所以我想跟大家一起读一下这个金寡妇的这一段啊，你可以看到一个寄养在大家族里面的一个寡妇单亲带大孩子的委屈，然后她跟孩子讲的一些话。所以可是故事是一环扣一环的，是因为金融回到家里觉得委屈跟妈妈抱怨以后，妈妈才透露出来他们生活上的某些艰难。可是这个角色，这个金寡妇这个角色，这种委屈求全夹在夹缝里面，不像一般的妈妈说哈，你被欺负了，那我插着腰就说我去理论，去找宝玉理论。那我想今天如果你有个小孩说我在学校被谁欺负了，大概妈妈就叉着腰就去了。可是这个金寡妇没有，因为她不敢，因为她知道对方是宝玉，她根本不敢。 因为他可能连房子都是借住在这里的。好，这个时候其实这个作者真了不起，因为不要忘记这个作者是宝玉本身，曹雪芹本身是宝玉，可是他写到了这些小人物是在他们大家族的这个权势底下讨生活的人，他们的小小的委屈跟心酸的时候，他竟然真的像佛眼一样，好像一个佛的眼睛在看这些人。好，所以我始终觉得这个作者大概变成了我少有的一个偶像，就是觉得在做人的过程当中怎么样修到曹雪芹的慈悲，因为其实非常不容易，他自己其实是一个得宠的人啊，可是他看到生命里面各种的现象，他去描写黛玉的美、宝钗的美，反而不见得是我后来最佩服的，是他写到金寡妇这些人的时候，我觉得真了不起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公子哥出身的曹雪芹，最后会写到这种人物出来。好，我们看到第十回，他说话说金融因人多势众啊，所以人多势众又兼贾瑞勒令赔了不是啊，所以给秦钟磕了头，所以百般的不情愿，男孩子这种年龄受到这种侮辱，他真的是痛苦不堪，所以我想他几天他都睡不着觉，也难过得不得了，所以宝玉也才方才不吵闹了啊，方才不吵闹，大家就散了学。那金融就回到家里，越想越气，说秦钟这奴才啊，是贾蓉的小舅子，就是他在这里也要比较，就说他被欺负了，可欺负他的人如果是宝玉也就罢了，那你秦钟算什么，你也不姓贾，你也不过跟我一样是外姓来嫉妒的啊，所以这种都有小孩子的那种孩子气，就在比较这种关系，所以秦钟这奴才是贾蓉的小舅子啊，他也不过是贾蓉太太的弟弟，又不是贾家的子孙，那么他在复学读书也不过跟我一样，那么因为仗着宝玉和他要好啊，所以他就目中无人，他既然这样就该行些正经事。好，你看很有趣，作者这个时候变成金融了，那变成金融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说金融不是也跟薛蟠搞在一起吗？可是当他讲秦钟的时候，他你看秦钟做什么好事，他也不过就是宝玉包养的男孩子，他又讲他不做正经的事，你就会发现这个作者，我刚刚讲的所谓佛眼慈悲，人都看不到自己做的事情，就是我们会觉得金融这个时候批判秦钟的时候振振有词，可是我们都知道金融不是也跟薛蟠搞在一起吗？所以他不会觉得他跟薛蟠在一起不是什么跟正经事无关，那反而他去批判另外一个东西，所以作者会一直转换他的角色，从每一个受伤的人的角度去批判另外一个人的时候讲出他的委屈啊。可是这里面反而是读者，如果是用心的读者，你会觉得有一种很奇怪的警惕吧，就觉得啊，我们真的是有点像基督教圣经讲的说会看到人家眼睛里的刺，可是看不到自己眼睛里面有一个梁木啊，真的是这样。就是金融在这里说，你既然这样你就该行些正经事，也就没话说了，可是素日又和宝玉鬼鬼祟祟的，只当人都是瞎子看不见。那他批判了秦钟跟宝玉的一种暧昧关系，可是他完全忘了他自己跟薛蟠的关系，所以这里面作者的这种观察啊，对人性的了解，对人性真相的呈现都非常非常有趣。那说今天他又勾搭人，偏偏的撞在我眼睛里，就是闹出事来我还怕什么不成啊？他就觉得说他有理啊，就是真的要闹起来的话，他也可以讲出这些难看的事情，是他真的抓到了秦钟如何如何之类的这种事情，就是小孩子在闹脾气了。可是你看到这是他跟他母亲讲的，他母亲嫁到这个金家，那么这个金家跟等一下我们看到的贾黄娶的这个金氏是兄妹，所以他叫贾黄，黄大奶奶叫做姑妈。那么所以金融的妈妈姓胡啊，是等于是一个寡妇，所以在书里面叫她金寡妇啊，就是她母亲胡氏听她咕咕噜噜嘟的说了半天，就说你要争什么嫌弃啊，她就骂她的儿子了，你要争什么嫌弃，就是你在学校里面受了委屈你还要跟人家争嫌弃，那好容易我忘你姑妈，这个姑妈就是贾黄的太太啊，就是因为这个金融的姑妈 嫁给了贾黄，所以他们跟贾家的这个渊源才使得金荣有机会可以借助于这样的亲戚的攀援的关系进到这个学校。因为这种学校根本一般人进不去的，因为他是家里面的家学，等于都是贾家的子孙的，那一般人根本都不容易进来。所以他就提醒他说，好容易我望你姑妈说了，你姑妈又千方百计的向他们西府里的莲二奶奶跟前说了。你看到一层拜托一层，他拜托了他姑妈贾黄的太太，贾黄的太太又跑去拜托王熙凤莲二奶奶。你看莲二奶奶是最掌权的，所以记不记得上一回当中吵架的时候，宝玉就说他是哪一房的亲戚，那个明烟就从窗口就说他这个黄大奶奶的啊，东胡同的这个黄大奶奶的，也不过给我们这个莲二奶奶打旋墨，在旁边借当头。那么也就是讲说，其实连他的姑妈本身在贾家地位也都很低，也不过就是靠着奉承王熙凤啊，去得到一点好处啊，这样生活的。所以他母亲因为作为一个单亲的一个寡妇带这个孩子非常不容易，所以他才会这么强调说，你知道为什么能够住在这里，为什么可以这样进学校读书，你的背景是什么啊？所以他就很直接的就跟他讲，他说你刚刚得到了这个念书的地方，如果不是仗着人家啊，这个人家当然就是贾家有权有势的这些人，宝玉啊，这个王熙凤，不是仗着人家，咱们家里还有力量请得起先生啊，就是以我们现在穷到这个样子，哪里有力量读书，哪里有力量请老师，根本想都别想。他说况且人家学里面不但你免费读了书了，而且连茶饭也是现成的，就是好像这个家学里面还管吃的啊，大概有营养午餐之类，还管吃的东西。所以这个念书的地方仗着人家，那我们进去读书了，茶饭也是现成的。他说你这两年在那里念书，家里省了好大的嚼用呢。所以他觉得这个孩子不懂事，所以这个妈妈就会提醒他说，你看你吃的穿的用的都省下来了啊，学费所有吃穿用度学校里面都供给了，所以你看这两年省了多少钱，那省出来的你又爱穿件鲜明的衣服。所以你看到金荣很有趣，金荣母亲是个寡妇，家里没有钱，可是这个家大概是蛮爱打扮的啊，就是要去买个什么名牌衣服 Calvin Klein 的内裤啊，什么那种小孩子，买个 Gucci 的眼镜的。那他妈妈也很懂他，说你看你又爱打扮，爱穿个鲜明的这个衣服，那不是因为你在那里念书，你怎么认得薛大爷？好，这里讲到更有趣的重点，就是刚才我们说金荣在骂宝玉跟秦钟鬼鬼祟祟的时候，他自己忘掉他其实这几年根本就是薛蟠的相好。所以因为认识了薛大爷，就是因为他们的家世太低了，就是一个非常低卑的贫贱的家庭，可是因为有机会到这样的学校读书，你才有可能认识富贵人家的子弟。那他母亲好像也不愿意去追究说他儿子到底跟薛蟠什么关系，他就觉得蛮好的，因为他认识有钱人了，那这个有钱人就常常会送他东西。所以这个妈妈透露出来的其实是一个单亲的穷困家庭的辛苦啊，所以他这里很真实的跟他的儿子在讲说，你如果不是读书，你有什么机会认识薛大爷？他说你看薛大爷一年不给不给，这两年也帮了咱们七八十两银子啊，所以我刚才特别举出这个数字，你要知道刘姥姥的二十两银子回去就做了一个小生意了，可是这个薛蟠出手可以帮助他们家也就七八十两银子，而对这样的一个穷困的家庭来讲，大概金寡妇的口中也觉得真是天上掉下来的东西一样。好，所以其实这些部分是我刚才提到，如果我们在上一回看到袭人的用心，我们看到贾政的描绘都是曹雪芹了不起的着墨之处，那这一段你看到金寡妇被曹雪芹写出来，其实是一个非常委屈的家庭求生存的一个辛苦。那作者一点都没有因为金寡妇以后再也不会出来他就随便写一写，可是这个是我刚刚讲的佛眼慈悲，其实非常难啊，在文学里面看到这个东西是少之又少，有时候你伸出一个手掌算这种作家可能五个都不到啊，五个都不到。那我一直觉得曹雪芹是目前所有这样的算不到五个的作者里面一定是排名在第一的啊，古今中外排在第一。所以其实西方人要懂这个作者也不是很容易，就是其实他的整个文学观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文学观，他把人性的各个面全部照顾到，然后在他的世界里到最后没有贵贱贫富美丑，全部一样，所谓的这个平等 在他的世界里面真的是可以拉平。因为如果他不关心这个金寡妇，他不会花这么多的时间去写他的辛苦啊。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我的意思，就是你试试看。我常常用文学来做自己的救赎，就是我如果在生活里我很讨厌一个人啊，有时候在大学里教课，有一些同事然后喜欢做一些小动作然后整人这样啊，你就觉得痛苦不堪的时候，我真的会恨这样的人。那最后我觉得我不应该恨一个人啊，我干嘛去把我自己的生命去恨一个人。回到家里我就开始用写小说的方法写他，那么不一定发表，可是我写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我开始想说，哎，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完全不可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去害人，为什么要这样去做这些小动作，我就开始写。然后写完以后，我多多少少觉得我得到一些帮助，这个帮助是我从他的角度去想。因为你如果要把它写好，你不是一直写东西在骂他的，好的文学绝对不是说一直骂他怎么坏怎么坏，而是说他之所以变成这样子有什么原因，你要必须要找到，这个时候才是好的文学。所以我们的社会也有很多什么文学训练班啊什么的，我觉得如果有一天我要开一个文学训练班，我觉得最重要的恐怕就是说把你最不喜欢的人写成一个文学里的人物。因为你如果要写成文学的人物，你必须让人家愿意读下去，那一直骂他不好不好，别人不会去读的。好，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我的意思，就是他必须要能够去写。所以可能这个金寡妇、金荣都是曹雪芹生命过程当中跟他对立的，就是如果这个是真的故事的话，金荣是贾宝玉很讨厌的一个人，那他哪里会关心金荣的妈妈怎么样。可是你可以看到这个作者在晚年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在他的一生的某些回忆当中，竟然他最后着墨在金荣跟金寡妇。这个是我刚刚讲说你不太能够理解的一个慈悲啊，就是他对于人的这种关心的这些部分。所以这个妈妈说，你看薛大爷一年不给不给的，这两年也帮了咱们有七八十两银子，他如今你要闹出这个学房，那再要找这么一个地方，我告诉你说吧，比登天还难呢。所以妈妈讲的是务实的话啊，因为这个母亲单亲带这个孩子，她知道辛苦，这个孩子不太知道，因为很多事情被妈妈挡掉了，所以他不太知道他每天穿得漂漂亮亮去读书，他真的以为他自己是一个大爷了。可是妈妈知道家里的吃穿用度都有困难，所以他就很务实的去跟这个孩子讲，他你给我老老实实的玩一会儿，你现在不要生气了，你好好去玩一玩，睡你的觉去，好多呢啊。这个也很像妈妈最后跟孩子讲的话，就是说你少在那边惹嫌弃了，你去玩一玩吧，等一会儿就好好去睡个觉。好，所以金荣当然这个男孩子这个气在憋在心里面总是不爽的啊，总是不爽，就是他也觉得他受了委屈，然后这样磕了一个头，然后他也没有任何能力去报复，他当然很痛苦啊，所以忍气吞声，不多一时他自己去睡了。那么次日仍旧上学去了，还是去上他的学，不在话下。好，这里他就把这一段学堂的这一段就在这里割掉了。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它真的就是一个短篇小说，所以你如果把这一段截出来，可能第九回跟第十回的开头截出来，它就是一个大闹学堂的一段短篇小说。那么他把这一段交代过了以后，非常精彩的他带出了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好像这个金寡妇觉得这个事情不要再谈了，因为他没有能力去跟权大势大的贾家去争什么东西，所以她不要讲。可是她还是跟这个自己丈夫的姐妹啊，这个姑妈来了，贾黄的太太来了，她还是跟她讲了一下。贾黄的太太就生气了，贾黄的太太这个金氏就觉得怎么会有人欺负金荣，那这个秦钟也不过是秦可卿的这个弟弟，又如何如何，她就觉得她要去理论，所以她就开始带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秦可卿要生病的问题。因为这个是小说里的主线，就是秦可卿是十二金钗之一。那秦可卿他的死亡，我们前面有提过，在这个小说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因为秦可卿 现在发现的是贾珍的逼死，就是公公逼奸死掉的一段，然后可是小说后来改成了这个病死的这一段，所以秦可卿又是作者青少年第一个暗恋的一个对象，他曾经睡在他的卧房做了那个春梦，所以秦可卿这个角色非常重要。可是这里面夹着这个打架闹学堂秦钟跟金融的这些故事，最后其实要回到一个大的结构，这个结构是秦可卿生病的结构。所以《红楼梦》的小说结构其实非常的复杂啊，非常的复杂。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看到很多因为受到西方的文学理论的影响来分析《红楼梦》，始终觉得有点隔靴搔痒，因为《红楼梦》的结构不完全是西方的小说理论，它也可以找到意识流，它也可以找到这种传统中国章回小说的古典写法，可它基本上它的脉络分明，它可以离开主脉络去写一个偏的事，枝节的事，就像刚刚打架是一个枝节的事，他又会把枝节绕回来，绕到主线啊，就是你会觉得哎，现在这样绕出去变成要讲金融跟他的妈妈了，可是你看到这个不在话下之后他又回来了，他就要借着这个姑妈贾黄的太太知道家里的孩子受了欺负，金融受了欺负，所以他就说他要去理论，他要去理论去找谁呢？他要去找贾珍的太太，就是尤氏，因为尤氏是秦可卿的婆婆，所以她觉得她可以跟贾珍讲话，因为辈分高一辈，去理论说你看那个秦可卿的这个弟弟秦钟在学校欺负了我的孩子这个金融。可她去了以后还没讲话，碰到尤氏，就尤氏就跟她讲说哎呀，我那个媳妇啊最近生病如何如何，然后他这个弟弟又不懂事，在学校里面打架的事回来又告诉了这个姐姐，那么姐姐觉得脸上挂不下来，那秦可卿是一个非常好强的人，那觉得怎么自己弟弟在学校里面弄出这样的事情，所以更气，就病就更重，然后这个尤氏就在那边骂，也不晓得是哪一个人这样挑唆的弄，那当然讲的就是金融，所以这个贾皇太太就一句话都不敢讲了。可是这里面就看到很多非常有趣的牵连，可是所有的牵连最后是为了要回到秦可卿生病这件事情上，因为这才是主线。所以小说结构可能《红楼梦》不是很容易抓到，因为它的那个脉络其实非常非常的复杂，所以我们怎么样去分析《红楼梦》都觉得其实没有什么框架可以把《红楼梦》框住，因为《红楼梦》是错综复杂，它其实有一点像织绣织锦啊，有点像织锦，织锦你看到上面全是花纹，可它中间一定有经纬线，它有它的秩序啊，它的经纬线的秩序非常非常清楚，所以我觉得《红楼梦》其实它的学习，我一直自己有一个看法，觉得它其实不是一个能够在学院文学系里面学到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它还是人事脉络，就是有一天你会发现它里面所有的秩序是因为对人的关心的脉络去整理出来的一个秩序系统，所以只放在文学的理论看这个小说，其实有一点不容易读到它精彩之处啊，所以我始终觉得我们应该出入于文学跟人事之间啊，出入于文学跟人事之间，这是为什么我始终觉得从很论文式的去看《红楼梦》其实非常的遗憾，因为它里面人性上最动人的啊，最迷人的那个部分其实不容易看到啊，不容易看到，甚至我们也看到因为《红楼梦》变成了一个古典文学，当它变成古典文学以后，所有研究古典文学其实已经有我们刚刚讲的预设，什么叫做古典，所以你会看到一篇一篇的研究出来大概也都往古典的方向，比如我常常会问为什么第九回很少人写论文去讨论它，好像它很不古典，那很多人会谈论《红楼梦》里面的诗词，谈它的判词，因为它都是古典，它可以玩古典的游戏，可是为什么第九回的后半段很少人去谈它，好像它不够古典，可是会不会因为这个古典也就限制了我们看《红楼梦》的角度，那我的意思说我不觉得《红楼梦》是只是古典文学，我觉得它绝对可以是现代文学，它比我现在读到的许许多多的现代文学其实具备更多的现代性啊，具备更多的现代性，所以我很希望大家用这样的角度在看《红楼梦》的时候注意它的穿针引线，就是你特别注意到它什么地方结止，什么地方起，什么地方止跟什么地方起，就起承转合，你看到刚才打架那一段是在这里结束，就是不在话下结束了啊，金融还要去上他的课，所以那个我就不讲了，就金融再气他最后还是要去上他的课，他就不讲，然后现在还要讲别的东西，就讲出 他的姑妈，金融的姑妈。另外一个线索就是这个线索结束了，牵连到下一个线索，就是一环扣到另一环，可是每一个环扣自然到你不觉得。所以如果你不讲，你不觉得不在话下是一个一篇短篇小说的结尾，下面是另外一个短篇小说的开始啊，就是说且说他姑娘啊，就是他们家的这个金家的这个姑娘，原来聘给是贾家玉字辈的嫡派，名唤贾黄啊，贾黄。那么就带出了另外一个人物，就是这个金寡妇她的丈夫的姐妹姓金的，他们嫁给了贾黄。那么可是他也要提醒说，贾家的族很大啊，虽然是玉字辈，可是这个贾黄也是玉字辈，可是要跟宝玉那差得远了，因为各房各房都有所谓的门派，那有的是嫡派，有的是受重视的，有的是权势大的，有的是比较弱的。所以他特别要提醒我们说，虽然也是玉字辈，可是你要知道这个贾家的族人哪里都能像宁荣二府的傅氏，宁国公跟荣国公他们这两家其实势力非常大，可是有很多偏房远房的也是玉字辈，可是已经没落了啊，已经没落。在讲这种大家族里面的这种比较，远不用细说。好，说他就介绍了一下贾黄的夫妻啊，这贾黄夫妻守着一些小小的产业啊，小小的产业，那时常到宁荣二府里去请请安。好，这里已经有点他的地位大概是蛮低的啊，不然的话别人怎么不来跟他请安？你注意，贾黄是玉字辈，贾珍也是玉字辈。那照理讲起来是平辈，可是这个贾黄的太太没事就要到那边去请安，那当然他们的产业其实要过日子也不容易，甚至这个产业是可能是靠着宁国府帮忙才有的产业，所以他就变成这个角色，他就把他带出来了。然后又会奉承奉解啊，你看到用到奉承，当然就是拍马屁啊，平常讲好话，不断的说王熙凤多，所以有没有发现名言讲的倒并不是假话啊，这种用人的嘴巴里有时候讲出来这是真话，说我看不起你们那个黄大奶奶，没事就在那边打宣墨。那我们现在不太知道打宣墨啊，就是在那边转来转去，在那个王熙凤旁边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的，这样讲漂亮的话，拍马屁啊，这样子借一点钱啊，这样。所以那个用人其实就看不起这个贾黄家了，就觉得贾黄家是在这个家族里靠着这样的方式来得一点好处的这种人。那就用人当然很有趣，觉得啊，我是宝玉的用人，那你是那个不得势的那个主人的用人，用人都会去比这种东西的。所以名言刚才讲的话，你也就可以了解到他在这里对贾黄的这个家族的这种描绘。所以他会奉承奉解，也会奉承尤氏，所以奉解尤氏也就常常资助资助他。你看到这种有钱的人家有权势在手上，连不相干的没有见过面的刘姥姥来也都拿一点钱回去，何况多多少少也是姓贾，也是玉字辈，有一点关系，然后讲一些好话，也应该资助别人一点。所以你看到他常常也就帮助他，方能如此度日。注意这几个字，就他们今天能够这样过日子，其实是跟王熙凤帮助他们有关，跟贾珍尤氏帮助他们有关。所以有没有看到很有趣的阶级章中的关系，就是王熙凤帮助贾黄，然后贾黄的太太又帮助他自己的兄弟的孩子金寡妇这边，其实一个比一个苦啊。可是这里面我觉得作者，因为作者本身是王爷，是在那个最高的位置上，他看到了他旁边的这些人。那么特别是我们过去讲，因为曹雪芹最后自己的抄家，他大概才领悟到原来他一生的富贵荣华底下还有这么多人其实是过一直在过很辛苦的日子。所以我相信刚才讲的佛眼慈悲有一部分是他自己也落难啊，他也看帮助他看到在富贵里面人应该谨慎的问题啊，所以他在这里面特别说方能如此度日。却说这一日，贾黄之妻金氏啊，贾黄的太太姓金嘛，就金荣的姑妈，因为天气晴明啊，就天气很好，家中无事，就带了一个婆子啊，她也有个佣人的啊，带了一个佣人坐了车，家里走走，就来看看他自己的这个兄弟的这个太太啊，这些人坐上车，家里走走，巧巧寡嫂侄儿 啊，来看看这个金寡妇，也来看看他的侄子。那么就两个人就聊天了，就是我觉得大家刚才我提到说，曹雪芹写的非常精彩的人，其实是些小人物，就是这些姑嫂之间聊聊天没事，又讲讲人家的闲话，有时候也讲讲家里的为难的地方，写得非常好啊。就这种生活的细节，你反而觉得曹雪芹不像一个公子哥出身的人，就是他反而对于好像很踏实的生活里面的细节，他有很多的关心。所以闲语之间，金融的母亲就偏偏，大概他也不太想提吧，因为他不是跟他的儿子一直说你不要再讲了，你这个好好的去上课吧。可他自己就偏偏提起来了，大概我觉得可能心里也有气吧，讲不小心又讲出来，就说偏偏提起昨天贾家学礼的那件事，就是在学校里他们打架啊闹事啊，这些从头到尾一五一十都向他的小姑子说了啊，就是他丈夫的妹妹小姑子说了。好，这个贾黄的太太黄大奶奶不听则已，听了一时怒从心上起啊，当然会很气。因为我刚刚提到说，其实在贫贱当中的人他容易发怒，因为他会觉得不平，他本来就觉得为什么你们过这种富贵日子，我过这样的一个贫贱日子。那么当他一旦有一个委屈的时候，他特别容易爆发啊，特别容易爆发出来。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其实作者都从很人性的角度去看，就是如果说啊，这个黄大奶奶也不生气，其实反而不合人性，他其实是很合人性。所以你等一下看到下面这一段，如果作为一个短篇小说只写一个人，就是贾黄的太太黄大奶奶这个角色，他从很气说非要去好好的去理论一番，到最后一句话都不讲又回来了，你会觉得写的真是精彩。因为他从那种盛气的那种状况到最后看清现实，说我哪里敢讲话，因为根本没有讲话的余地，其实是一个小说一个人物的心情的转变的了不起的地方。所以你如果一开始就说啊，他没有气的话，这个角色是假的。所以他开始一定气，因为他们家受欺负了，不是金融受欺负，是觉得说我们有什么不对，可是我们在这个家族里面就是被看不起的，被欺负了。所以他所有的那个可能平常在那个王熙凤面前奉承的那种委屈，这个时候全部爆发啊！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从心理学去看《红楼梦》，就是《红楼梦》里面有很多人性的心理，它不一定是这一件事情，这件事小事了，一个小孩子打架吵架，可是我相信这里面累积的很多东西，就是你老在那边跟人家借钱啊，有时候看一下人家的脸色，其实那个气已经累积了大概好多年，所以他借这个事情就爆发了，所以他非要去理论不可。可是写的精彩就在于这个人性整个的转换过程啊！所以下面你看一下贾黄太太怎么去见贾珍的太太尤氏，然后两个人之间在不同的权位的位阶上对话的过程，了不起的一个短篇啊，就从这里出来。所以前面那个短篇其实已经结束，那么这里的短篇的主角就是黄大奶奶。好，这黄大奶奶不听则已，听了一时怒从心上起，说道：这秦中小崽子是贾门亲戚，难道荣儿不是贾门的亲戚啊？所以他就在比较了，说两个都不姓贾啊，都不过是姻亲而已啊，那都别特势利了啊，都不要太势利了。就忽然他就所有的怨恨都跑出来啊，觉得这种阶级这种富贵权势对人的一种轻视，况且都做的是什么有脸的好事啊，就说宝玉跟秦钟也没有做什么不得了的有脸的这个好事，就是宝玉也不犯着向他到这个田地，就说宝玉干嘛这样护着秦钟护到这个样子，等我到东府啊，东府就是宁国府，就是我到东府去瞧瞧我们甄大奶奶，就是贾珍的太太，再向秦钟他姐姐说说啊，秦钟姐姐就是秦可卿了。所以你看他这个时候理直气壮盛气凌人，就是他敢跟贾珍的太太尤氏理论，他也要再找贾蓉的太太秦可卿理论，秦可卿就是秦钟的姐姐了。所以人很好玩，就是有时候很冲动，然后就觉得说我要好好的发一顿脾气，可是下面的这个转换写的是最有趣的啊！好，他这样子发脾气，说要找秦可卿的这个秦钟的姐姐秦可卿评评理。那金荣的妈妈听了，吓得不得了，急得不得了，说：“哎呀，都是我的嘴快。”就是他本来不要讲，结果他讲出来了，他告诉了姑奶奶，他求求姑奶奶快别去说了，因为他怕要惹事了。因为他不是跟金融他跟他儿子讲过吗，说我们哪里鸡蛋碰石头一样，我们哪里敢跟人家去比。所以他现在发现说惹了这个祸，把这个话讲出来，那么黄大奶奶等下去 计较的话，说不定搞不好他们连住在人家贾家都没有办法住了啊！所以他就怕得不得了，说你快别去说，别管他们谁是谁非，所以他根本不想去追究了。他倘或闹起来，怎么在这里站得住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怎么站得住这句话，就是金寡妇真的住的地方恐怕都是人家贾家施舍他的啊，所以他根本没有论理的这个条件。家里不但不能请先生啊，我们家里面请不起老师，反而要在金荣的身上添出许多的脚用来，还要给他吃的穿的这些东西。那黄大奶奶听了说，哪里管得这么多好，你看这是讲气话了，讲气话的时候我才不管这么多了，我就是不爽了，不开心了，要去骂人了，你等我去说了看是怎么样，也不容他嫂子劝啊，就是这个金寡妇要劝他就不要去不要去，他就不理他，一面叫老婆子烧了车，就把车子备好，就是坐上就往宁国府里来了。好，这段写得很有趣，就是你看到黄大奶奶简直是，如果拍电影的话简直是马上要拍桌子就要骂人的样子，可是下面最有趣的是他连桌子都没有拍，他又摸摸鼻子又走了。好，就是那个人性的两面你完全可以看到。所以有一天你是在别人身上看到这样的角色，还是在自己身上看到这样的角色，其实都很有趣。我为什么说在别人身上或在自己身上，因为你在别人身上看到你可能会不屑，可是如果在自己身上看到你又会觉得有悲悯，因为人就是人啊，就是事比人强。这一段整个在讲说事比人强，你有再大的气你到最后你没有办法，你就是没有办法。那所以其实是一个小事情，可这个小事里把人性写到这么，这么周到的这个地步。好，他就进了宁府了，然后进了这个车门，到了东边小角门前就下了车，然后进来就见了贾珍的太太，就是尤氏啊，尤氏啊，他也未敢气高，就是很奇怪，你看他进了那个门以后他就变了，记不记得刚刚他气很高就是很盛，可是进了门以后也未敢气高，殷殷勤勤叙过寒温，说你最近好不好啊，你看今天天气很好啊之类，就讲了一些寒温，那身体好不好。所以很好玩，就是我不晓得这种大户人家是不是门口有一种魔障啊？有时候你光是那个石狮子啊什么就把你已经吓到，就他去的时候他已经气得不得了，可是一进去他就不敢讲话了，就是那个气焰已经低下来了。所以作者在这些地方的这个着墨，其实我相信我们不仔细看的话你不知道他的那个周转是这么细微的啊，就是前面的那种你看连那个金寡妇拦他都拦不住，说嫂子嫂子你不要去，他说管他的，我就非要去，就是我刚刚讲说非要拍桌子。那我看到前面那一段，小时候我就在想说哇，他等一下一进门一定啪这样吐一口痰吐到那个贾珍太太面前，可是完全不是。你看到他这里用了几个，说进了什么门，到了小角门，下了车，然后他气就没有了。好，所以我相信那个建筑物本身蛮厉害的，就是那种大户人家的建筑，你跨门槛石狮子门那么高，然后花隐蔽，然后再绕，你就大概就已经没有气了啊。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建筑空间是很奇怪，所以应该把客人到你家里面见你的那个时间拉长啊，所以他见到你的时候他很多东西会转换，就他有一个转换的空间。我相信以前的官家都是如此，我们看到很多戏里面什么那种要法院要开庭什么威武这样一叫，我想说你没有罪你大概也跪下去了，你就吓都吓死了。其实是建筑空间本身构成的一个威严，就是那个气派啊，那个宁国府的那个气派。所以他不敢气高，就殷殷勤勤叙过寒温，说了一些闲话。哎，你觉得好奇怪，这个黄大奶奶怎么会这样子，他不是两面人吗？刚才表现的这样，现在表现这样子，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他在金寡妇面前他也必须那样子，为什么？因为他要让金寡妇知道说我在贾家不是一个等闲之辈，我还是有头有脸的人，所以他也要做出说我当然要理论，因为他们算什么东西之类，可到那边他发现哎，真的好像自己不算一个什么东西。好，所以其实这个两面看到非常精彩的作者的描写啊，我一直觉得看这种细节啊，你就会觉得人性真是有趣。可是千万不要因为看到这个人性而去鄙夷什么人，就是我在这里我一点都没有觉得这个黄大奶奶可笑或者可悲，我反而觉得 人性真是脆弱啊，真是脆弱。他要让他自己的那个寡嫂觉得他也是贾家的一个有权有势的人，所以那个他也要做那个样子的啊，就说我可以保护金融的，你们不要怕什么什么。可是到这边他角色就变了啊，所以早上我们也提到角色的问题。我觉得好的文学作品其实就是在看角色，我们在人世间常常扮演不同的角色，我们自己也在扮演不同的角色，而那个角色自己可以离开去看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宽容，会有很多的自己的调侃反省都会发生，那么也就不会把这个角色变成很僵化。不然的话，如果假设这个时候金寡妇在旁边看到她的这个小姑子，哎，怎么变成这样子的话，你大概又拉不下脸来了，你还要故意摆那个角色，你就惨了。所以我的意思说，其实角色的转换本身有很有趣的人性空间啊，非常有趣的人性空间。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就《红楼梦》里面这些地方，如果多读懂了，你整个人性的领悟是完全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所以多去看看人性，最后你会发现《红楼梦》每一天都可以阅读，绝对不是在高雄这样的一天，而是你走出去以后，你跟人见面交谈，回到家里有朋友来跟你借钱，或者你自己忽然有困难要去求别人，你发现都是《红楼梦》啊，全部在演《红楼梦》，就是你的角色都在扮演各个样子。所以你看他就讲了一些闲话，然后才问到说，哎，今日怎么不见荣大奶奶？你看到他不是要去找秦可卿理论吗？因为秦钟是秦可卿的弟弟啊。可这个时候想了半天说，天气也很好，你知道樱花都开了，昨天阿里山火车也掉下来，怎么讲了半天他忽然问说，哎，那个荣大奶怎么没有看到？那么其实是有一点觉得自己来是为了这个啊，那怎么半天也没有讲，自己也有点不好意思，那至少问一问。可是你看这句话一点都没有动气，对不对？他只说怎么没有看到，不见荣大奶奶。好，这个婆婆就讲话了，这个贾珍的太太尤氏说，哎呀，她这些日子啊，不知道怎么搞的，经期有两个多月没来了。好，中国过去所有妇女的病常常是跟这种病有关啊，就是我们称为妇女病的这个部分，好像经期的不准就变成了身体上的不调的一个状况，所以就说经期两个多月没有来了。那么叫了大夫医生来看了看，那又说不是喜，因为如果是怀孕的话也可能停经，可是好像又不是喜事，也没有怀孕的这个征兆。那两日到了下半天啊，就懒怠动，就是一到下午就有一点懒，然后也不想讲话，眼神也有一点晕啊，发眩。那这个是婆婆啊，因为过去的礼节很严，媳妇每天要跟婆婆要请安啊什么，所以这个婆婆很疼这个媳妇啊。尤氏是一个非常非常温柔，可是温柔到有一点没有个性的那个婆婆。我们通常看到古代的婆婆都很凶悍的，可是这个尤氏其实很好，她也很疼这个贾蓉的这个太太，这个秦可卿。她就跟她说，你不要拘礼了啊，就是不要那么严着每天来请安啊，来伺候我吃饭，好好把病养好，说早晚不用照例上来，因为过去媳妇跟婆婆一定要早上请安晚上请安，他就跟他说，你早晚不用照例上来，你尽好生养养吧啊，就是把病养好。所以这是一个好婆婆啊，就很疼她的媳妇的一个婆婆。那就是有亲戚一家来啊，就说也许外人不知道，那亲戚会讲说，这个媳妇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婆婆在那边吃饭竟然不在旁边陪着，然后也不来请安。她说你不要怕他们啊，就说有长辈怪你，我会替你们告诉啊，我会来帮你解释说因为你生病了。这是一个很难得的，就是说在过去的权威社会里面，婆婆大概给我们的印象都是整媳妇的啊，可是我们看到尤氏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婆婆啊，就是对那个秦可卿好得不得了，对这个媳妇。然后她就说连荣哥啊，就是你的丈夫贾蓉，就是他自己的儿子了，他荣哥我也嘱咐他了，就说啊，不要招他生气，叫他静静的养养就好了，他要想吃什么吃的只管到我这里来拿，如果这里没有，那只管往连二婶子，就王熙凤那里去要。那倘或他有了好歹啊，就说这个媳妇这么好，如果有了三长两短，你再要有这么一个媳妇，长得这么漂亮，这样的模样，这样的性情这么好，上上下下人都喜欢，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 啊，所以你可以看到秦可卿是在这个上上下下的这个府里面最受疼爱的人，所以宝玉也暗恋他，所有的人也喜欢他，他公公也喜欢他，就他其实是一个，因为其实秦可卿家很穷啊，秦叶家嫁过来，所以他们嫁到这种豪门的时候，他做一个媳妇他也周到，他也非常周到，所以上上下下都疼他，可是最后其实是蛮命薄的一个女子。可是你看到尤氏在这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讲他这个秦可卿病啊，他怎么疼他，你注意作者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是因为那个贾皇本来是要告状的，是要讲秦钟多么不好，然后这个秦可卿应该要抓来骂一顿的，可是一看到这个婆婆怎么讲秦可卿讲得这么好，她反而不敢讲话。好，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其实全部在结构当中啊，就是一步一步的结构，让你觉得刚才盛气凌人要来拍桌子骂人的黄大奶奶这个时候听到完全是相反的话啊，就是这个婆婆完全是护着这个媳妇在讲话的。她说这样的一个媳妇，这样的模样啊，秦可卿长得美是有名的啊，这样的模样，这样的一个情性，长得美而且又对人又好，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她这为人行事，哪个亲戚哪个一家的长辈不喜欢她。好，所以点出了秦可卿的人缘之好，就大家都疼爱她，所以这两日好不心烦啊，就是他觉得媳妇生病他觉得好烦啊，教得我了不得，就心里面好焦虑的感觉。好，下面就讲到正题了，你看到下面这一段很有趣，他说偏偏今天早上他兄弟来瞧他，就秦钟啊，秦钟他说谁知那个小孩子家不知好歹啊，就是说秦钟真不懂事，看见姐姐身上不大爽快啊，就姐姐在生病，那就是有事也不应该告诉他，可是偏偏他就把这么一点的小事，就是你受了一万分的委屈也不该向他说才是，所以你才知道说不止金荣觉得委屈回家去告状，秦钟也觉得委屈啊，他在后院跟一个小孩讲话两句他就被人家讲说他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也觉得很委屈，回来也告姐姐，所以这个尤氏就表示说他知道这个事。可是我觉得这里很有趣啊，就是《红楼梦》里的人物常常你会觉得他们好像无意间透露一种东西，最后黄大奶奶就不敢讲话了，可是有时候你也觉得哎，这个尤氏是不是其实也知道什么事情，然后就先挡他的话了，他这样一讲以后这个黄大奶奶反而没有话可讲，他就说你看这么一点点小事也来烦他，他现在病得这么重，那么就是有事也不应该讲，何况这个事根本就是芝麻绿豆的小孩子吵架的小事也来烦他，你有没有发现已经在骂黄大奶奶了，就他就是为这个事情来的，所以他当然不敢讲。好，所以这里面其实有非常委婉的作者的非常细腻的这些安排啊，他就说他其实是在骂秦钟，他说那个小孩子不知好歹，看见姐姐身上不大爽快，就是有事也不应该告诉他，别说是这么点小事，就是你受了一万分的委屈也不应该向他说才是，谁知他们昨儿学里打架。好，讲到重题了，他们昨天学校里面打架，不知道哪里复学来的一个人。好，你看这讲的是谁，很有趣对不对，他讲的复学来的人当然讲的是金荣，可是好像尤氏觉得这种小孩子的事根本不会知道他的名字，就是小到他连名字都不可能知道，可是你会看到其实秦钟也是复学，可是在这个尤氏的嘴中讲出来那个复学，不知道哪里来复学的人，简直讲了一个好像野狗一样的那种，因为这里面真的就是权势啊，就是说不知道哪一号的人物，这哪一房的亲戚，是哪里复学来的一个人欺负了秦钟，里头有些不干不净的话都告诉了他姐姐婶子啊，就跟王熙凤讲了，也跟这个秦可卿讲了，你是知道那媳妇的。好，他就跟贾皇的太太黄大奶奶讲，他说你知道秦可卿这个人呢、啊，看到人有说有笑的，好像很开朗的个性，非常会行事，懂得做人，那么可是他心细心又重啊，心细又心又重，意思说什么事情就他其实很在意啊，非常在意，有些人根本不在意这种事，你在背后讲他当面讲他根本不在乎，可是有些人是在意的，因为他自尊心强。那么这里我就觉得秦可卿的个性其实非常清楚，就是他其实美，长得奇美，可是因为家境非常的不好，所以嫁到这个豪门以后，他自己做人的小心处处都其实要强，他觉得所有的一点点的做不好的事情可能都让他人家会觉得说他出身不好，是来自于一个穷人家，所以这里面其实他有一点争强。那么 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一段话是由一个婆婆的口中讲出来，这个婆婆其实完全了解她，所以她说不拘听见了什么话，不管听到什么话都要度量个三日五夜才罢。好，所以你看秦可卿非生病不可，以现在来讲的话，她就是那种忧郁跟自闭的开始，就是她听到什么话她就开始想，想个三天想个五天也睡不着觉了，因为她觉得是不是什么事没有做好。好，所以这个秦可卿的个性跟这个病的关系，作者也把它联系起来啊，也把它联系起来，就不管什么听到什么话都要度量个三日五夜才罢。这个病啊，就是把这个秉性上头思虑出来的，就是他为什么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他太爱想东想西想，就是不是一个躺下去就呼呼就会睡着的人，就是心思太细啊，心思太细。所以今天听见有人欺负了兄弟，他又是恼又是气啊，又是恼又是气。恼的是那群混账狐朋狗友啊，又骂了。你看到那个贾皇太太在这里真的不敢讲话了，所以好像尤氏什么都不知道，可是尤氏都在骂这些人，说你看他这些混账的狐群朋友，扯事搬非，调三祸四的那些人。那当然讲的又是金融啊，又是金融。那气的是他自己的兄弟不学好，不上心读书。所以也看到秦可卿其实也明理啊，也明理。他倒没有说坏的都是别人把秦钟都带坏，他同时也觉得自己兄弟也不上进，就是到学校去好好读书，结果竟然搞出这些事情来啊！所以他也气他自己兄弟不学好，不上心读书，以致如此学理吵闹。好，他听了这个事以后，今天索性连早饭也没有吃。好，所以你看到秦可卿的个性真的是他病的原因，就是他在意，他所有事情都在意。那么这些事情吵过了闹过了，很多人也许就无所谓了，可是他反而搁在心里面，觉得老大的不是，觉得自己的弟弟闹到人家的家学里面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早饭也吃不下去。那这个婆婆就说，我听见了，我方才到他那边安慰了他一伙啊，就是要他不要在意这些小孩子的事，又劝了他的兄弟一伙，就跟群众讲说，叫他那个兄弟到那边府里去找宝玉去啊，不要再缠姐姐了，不要再闹姐姐了，所以我才瞧着他吃了半盏燕窝汤啊，就是半碗的燕窝汤吃下去，那我才过来。所以你看到这里全部表现这个婆婆疼这个媳妇疼到这种程度，通常都是媳妇照顾婆婆的，可这个婆婆会亲自去喂她吃半碗燕窝汤。你看看那个贾皇的黄大奶奶真的不敢讲话，就觉得说他本来要来告状啊，觉得这个尤氏会帮他撑腰来骂，把秦可卿叫来骂一顿。现在他知道根本不可能，就是人家是婆媳这么好的感情，所以我才过来了。婶子啊，他就跟这个黄大奶奶说：“你说我心焦不心焦？啊，心里是不是很烦？那况且如今又没有好大夫，医生都不好。”那为了这个病，我心里像针扎的一样啊，就是到处的这种不爽快，心里面痛得不得了。那他就特别最后结尾就问这个黄大奶说：“你知道有没有什么好大夫，什么地方有好的医生，那可以介绍的？”有没有发现贾珍的太太讲了一长段的话，然后把黄大奶奶原来要告状的东西全部堵回去了。啊，全部堵回去。所以这是我刚刚讲说这是了不起的短篇小说啊！如果你把这一段截出来，你可以看到一个黄大奶奶没有几句以前的样子跟现在的样子差别有多大啊！差别有多大，就从了进了门是一个转换，空间就把它压住了，现在又看到贾珍的太太讲的这一番话。好，金氏听了这半日话，听了半天，把方才在嫂子家里那一团要向秦氏理论的盛气啊，要找秦可卿论理的这个盛气，早下的丢在爪哇国去了。那清朝的时候，大概认为最远最远的地方就是爪哇了，就是印尼了。所以就说他根本已经忘了为什么来的啊，本来是要来骂人、要来评理的，现在根本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那听见尤氏问他知不知道有好的医生好的大夫，他连忙答道：啊，我们这么听着实在也没见人说有个好大夫，如今听见大奶奶的这个不来啊，他就说惊奇不来，定不得还是喜呢。你看他的这个东西其实还是在奉承， 就是明明是一个病，而且刚才有贾珍的太太尤氏已经讲过说医生诊断并不是喜脉啊，这个停经并不是喜脉，可他现在还要安慰别人说，哎，说不定是喜哦，说不定是怀孕了，就是希望能够把一个不好的事情、焦虑的事、烦恼的事变成开心的事情啊，所以他大概也习惯在这样的一个家族里讨一点生活的时候，尽量讲好话听吧。他说：“这个不来，定不得还是喜呢。嫂子，倒别叫人魂滞啊，不要让那些医生乱看。倘或认错了，这是可是了不得的啊，可是了不得。其实这种话讲了等于没有讲啊，因为他又不是医生，他只是尽量往好的地方去想。好，那这个尤氏婆婆就讲说：可不是呢。”那正说话之间，贾珍回来了。贾珍就从外面进来，看到了金氏贾黄的这个太太跟尤氏，就说：“哎，这不是黄大奶奶吗？”那金氏就向前给贾珍请了安啊，请了安。那贾珍又跟尤氏说：“让这妹子吃了饭再走吧。”啊，就是很客气，那也没有看不起她的意思，就觉得说既然来了，那就留下来吃个饭再走吧。好，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宁府跟荣府虽然权大势大，他们早在家族里面对这种靠他们生活的这种比较低卑的家族其实是蛮周到，至少礼数啊，你不要说是不是真心，就是礼数上是蛮周到。所以贾珍就说留他来吃饭。那贾珍说着话就过那屋里去了啊，就到自己屋里去。然后金氏原来是要向秦氏说说秦钟欺负了侄子的事，那听见秦可卿有病，不但不能说也不敢提了，况且贾珍尤氏带的也很好啊，你看他自己又给自己找一个台阶，说：“哎呀，人家对我很好啊，算了，我也不要去干嘛，为了这一点小事又跟人家吵架，就转怒为喜。”好，这篇小说的题目应该叫《转怒为喜》，我觉得很好的一个短篇，就是你看到人性这么有趣啊。所以，我刚刚提到说，人性其实离不开一个东西，就是角色转换啊，角色的转换，就这个角色从刚才的那种在金寡妇面前扮演的角色，到现在在贾珍跟尤氏面前扮演的角色，判若两人，可是其实是一个人啊，其实是一个人。那我看这些地方，我都在想自己，我都在想说我会不会有两个不同的状况，那这种状况会不会让你看到人性里面的很幽微的地方，那不是说他的好坏，而是说懂得人性了，也开始对自己有原谅，对别人也有原谅，开始觉得人性的为难之处。说了一会儿话他就回家去了。好，金氏走了，贾黄走了以后，贾珍就过来坐了啊。贾珍等到客人走了就问他太太说：哎，今天这个贾黄太太来有什么说的事吗？有什么事情他特别跑来？那尤氏就说没有说什么，进来的时候脸上好像有一点着恼的气色，好像有点要生气的样子啊。说了半天话，提起了这个秦可卿媳妇的病，他倒渐渐的气色平静了啊。他们也不太了解说，哎，为什么他进来的时候好像还有一点气，可是讲了这个秦可卿的病讲了半天也就没气了。好，他们也不太了解，可是你注意一下，这里短篇小说要结束了，又是一个转，因为要转到他们根本不觉得贾黄太太有那么重要，他们觉得重要是媳妇的病，所以要转到主脉上来。好，所以这是我刚刚跟大家提醒说《红楼梦》里的起承转合一定要注意啊，这个起承转合就他慢慢要把它转走了，就是这个黄大奶奶走了以后，他们继续有几个结尾，那说了几句话他就走了，倒没有求什么事啊，因为这句话也点出来这个黄大奶奶大概来都会要一点钱啊，借一点什么东西啊之类的，大概总是来求一点什么事，说哎，今天好奇怪也没求什么事。那么如今且说这媳妇的病，好，所以他们说哎，那个不重要了，他走了，那你到哪里去寻个好大夫给他瞧瞧。所以你看到尤氏这个婆婆是真的关心她媳妇的病的，因为秦可卿其实非常操持家务，整个后来宁国府很多事情都是她在办，所以这个婆婆也很依靠她。因为尤氏有点烂好人啊，有点烂好人的感觉，也不太会管家，那么家里乱七八糟的，可是这个秦可卿其实把家管得还不错。所以你可以看到荣国府跟宁国府这里面就是王熙凤跟秦可卿，所以秦可卿去世以后就出现一个故事，就是王熙凤协理宁国府，就她帮忙来管宁国府的这个事情，那么是因为秦可卿走了。所以你就可以了解到原来宁国府的上上下下的打点都是由秦可卿在管理，所以秦可卿不止漂亮性情好，而且是一个能干的人，而且他的能干跟王熙凤不一样，王熙凤很外露 非常厉害，可是秦可卿不厉害，所以大家就又都喜欢她啊。所以当然这个婆婆就会觉得这个媳妇真的难得，那么必须要好好的赶快找一个大夫给她瞧瞧要紧，可别耽误了。那她就有点抱怨说，你看我们家里这一群的大夫啊，一大堆的医生，哪里要得，每一个人都是听着别人的口气，人家怎么说他也添几句文化啊，文化就是说大家都听不懂的那种医生的术语，然后他也再讲几次。我们有时候也会碰到这一类的大夫，大概就是你会觉得说秦可卿这个病已经到很严重的地步，可家里一大堆的医生老是说不出来怎么一回事啊，所以他的确是有一点着急。他说我们家里这一群大夫哪里要得，一个个都是听着人口气，人怎么说他也添几句文化说一遍，可到殷勤的很。好，下面这段很有趣，你看到三四个人，他们家里有三四个大夫，每一天轮流来四五遍来看脉。你知道以前那个女人要看脉可不是简单的事，因为要从床上起来把衣服全部换一次然后才看脉，因为以前男女授受不亲。我记得以前母亲有跟我讲说，那种最严格的家庭看脉的时候是在帐子里面，然后在脉上绑一根细的红线，医生是在红线上把脉的，连女人的手都不能碰。那我一直觉得听了简直不可思议，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可是你会觉得古代为了男女授受不亲看脉会到这种程度。所以他就说为了三四个医生每一个人来四五次，你看加起来这个病人每天要起来多少次换衣服然后去回答这个医生的这些话啊，三四人一日轮流到四五遍来看脉，他们大家商量着立个方子，吃了也不见效，到弄得一天换四五遍的医生坐起来看大夫，其实与病人无益啊。所以这个婆婆其实真的就觉得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就是说把这个病人整得这个样子。那贾珍也很疼她，这里当然大家注意一下，因为我们因为银上天香楼的这个版本的发现，那么知道贾珍逼奸死这个秦可卿，所以贾珍在秦可卿死亡前后表现的热情是比所有人都高的。就是你可以说一方面也许因为他爱这个媳妇，这个爱已经不是公公对媳妇的爱，而是他其实有染指于他。那另外一个部分是他好像为了要掩盖他逼死了这个秦可卿的部分，他所有在丧礼里面哭啊什么都是比别人过分的啊。所以这些当然现在很多人在论文里面都在比较这些部分，就是贾珍在第十回到秦可卿死这一段时候贾珍的表现啊，贾珍的表现。所以贾珍就说，哎呀，可是这个孩子也糊涂，何必拖拖换换的，倘或又着了凉更添一层病，那换了的衣裳任凭是什么好的可又值什么呢？孩子的身子要紧。所以他有一点抱怨，就说这医生来就来吧，你干嘛又换衣服又要一次一次起来，你就看看病就好了。好，所以他就说，就是一天穿一套新的不值什么，我正进来要告诉你，方才冯子英来看我，他们家里面的一个好朋友，他见了我有些抑郁之色，看到他脸上不高兴就问他说怎么搞的。那我就告诉他说，因为媳妇忽然身子好大不爽快啊，生了病，那因为不得好太医，断不透是喜还是病啊，一直没有办法断定到底是怀孕了还是生病，又不知有房无房，不知道重不重要，所以这两日心里面着实的急。那冯子英就说，有一个小时候从学的先生，姓张名有事的，这个张有事学问最渊博，而且兼医理精明啊，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家里面有病啊什么，会谈起哪一个人病，旁边一定有人说，哎，我知道哪一个名医或者哪一个偏方。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我们社会里面是这样，可是在西方很少，西方很少会忽然很热心，可是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在我们社会里面这个部分是非常非常热情的，就是你每次稍微透露出一点点病，就所有的病房都来了，然后医生的名字也来，你一定要到哪里去看什么什么人，然后走过什么小巷子再绕过什么什么，然后在哪里找到一个，就是那种很多秘医跟偏方的秘跟偏都蛮奇怪。可是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说台湾其实这一点是很奇特很奇特，因为我发现我在法国从来没有听过朋友哪一个人说，哎，我生病，然后旁边就说医生医生，然后就给他介绍一大堆，因为大家还是相信就是说反正就是科学嘛，一个科学的东西。可是好像我们对科学不见得那么相信，还是什么原因，你看到一个社会会有秘医的秘这个字跟偏方的偏这个字，都是因为他对公开的公跟正他其实不太相信， 他反而就相信密跟偏这个部分。所以下面这一段等一下我们休息以后大家看一下，就来了一个名医，然后这里面看到曹雪芹非常有趣，曹雪芹对医理对音乐对各种东西的精通到惊人的地步，所以现在研究《红楼梦》的人红学，是因为他整个呈现清朝十七世纪那个时候一种社会里面的各种状况。可曹雪芹真的精通脉理，他后面整个自己变成医生了，来断定脉，而且下药单，所有这些东西。那你今天要写小说还真不容易啊！就是如果我今天要写到某一个人什么糖尿病他要怎么治啊什么，我大概也只能讲糖尿病怎么治而没有那个药方，可是他药方都出来了啊！所以这个曹雪芹的细节可能在下一回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完全表现在对病的描写跟医理的描写当中。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看后半回。